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 演出开始了。 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天大戏落幕之后，两位芭蕾舞女演员在舞台的侧幕旁边交谈。 你看见了吗？我们的女主角她是怎么了？她在生谁的气？脸都气紫了。 好像是因为刚才献花的时候他只接到了九束花。 什么九束花？难道九束花他还嫌少吗？ 可是你要知道，这次他在演出之前提前预付的是十束花的钱。 有这么一位格林太太，十分爱好音乐，所以她的先生呢就为她买了一架钢琴作为结婚纪念礼物送给了她。这件事情呢常常被大伙作为夫妻恩爱的典范在朋友们当中传颂。可是半年以后啊，朋友们再拜访这对夫妇的时候，发现他们家已经找不到那架钢琴了。于是他们纷纷问格林先生这到底是为什么。格林先生私下向朋友们解释道， 去年我就把钢琴给卖了，然后我又给我太太买了一只单簧管。 听了他的回答，他的朋友还是不太明白，于是继续问他，为什么你把钢琴卖了，买了单簧管送给你太太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 原因很简单，朋友们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一边唱歌一边吹单簧管。 有这么一位太太乘火车去欧洲旅行，这天晚上她在餐车上用完晚餐之后，发现这其中熏肉的味道非常鲜美，而且上菜的量也非常大，于是她打算吃完之后再打包带走一些，好在明天早上给她丈夫做三明治用。于是她叫来了餐车服务员，说要把桌上的所有熏肉都打包带走。不一会儿，服务员笑容满面的打包回来了，手里还拿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袋子。 尊敬的女士，这就是您的大包熏肉，祝您能够今天晚上有个好胃口。 话说这天啊，小托尼的妈妈带小托尼去医院拔牙去，拔完牙之后啊，她拿出了十法郎给大夫。这牙科大夫皱了皱眉说道， 太太，您弄错了，是三十法郎。 听了这话，小托尼的妈妈不干了。 哦，为什么呢，先生？为什么会是三十法郎？昨天您不是说拔一颗牙只需要十法郎吗？ 是的，太太，昨天我是这么说过。不过刚才您孩子叫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，把其他两个病人都吓跑了。 话说在一个医院的手术室门外，院长正在叮嘱主治大夫。 亨利大夫，我一定得嘱咐你一下，一会儿你会给咱们医院董事长的太太做检查，你记好了，在做完检查之后，你在说明病情的时候用词一定得文雅文雅，明白吗？ 于是在这一次检查工作完毕之后，主治大夫对医院董事长的太太是这样说的， 恭喜您，尊敬的夫人，通过我们刚才对您的全面检查，我们发现在您那颗漂亮的肾脏里出现了一颗重达30克拉的闪闪发光的小石头。 在法庭上一次庭审结束之后，一男的站起身来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他发疯似的指责给他妻子当辩护律师的那个人。 你这个律师，你跟我赌咒发誓担保过，你肯定能让我太太无罪释放的，可最终法官还是判了他一年徒刑，你这个该死的。 律师听到了这样的话，憋得满脸通红，他站起来反驳道， 先生，这怎么能怪我呢？你刚才也看到了，你太太她在法庭上老是喋喋不休，喋喋不休的，我连个插嘴的机会都没有。 依然漂浮，要如何在这茫茫人海之中找爱的归宿？ 知道你爱的苦，我也有相同感触，我觉得很忙，总裁乱了爱的脚步，永远是工作很多，朋友很多，爱却不能有。多希望终于将爱完美演出，我不再孤独。为何你的爱情，我的爱情，都是那么苦？曾付出真爱，动过真情，爱却不停留。不管爱是多情，爱是无情，人生还要走。别说爱情苦，别说爱情苦，爱过就该清楚。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在动物王国里啊，蚂蚁和大象结婚了，可是婚后不久大象就因病去世了。蚂蚁终日以泪洗面，动物们都劝他说大象死了不能复生，节哀顺变吧。蚂蚁一边哭一边说道： 我不是为这事儿哭，大象死了这事儿我已经想开了，我哭的是我下半辈子就剩下挖坑了。 话说在一次战斗中啊，一个士兵跑来向将军报告： 将军，前方20公尺石堆中有一个狙击手，不过他枪法狠了，这两天开了很多枪，没一个命中目标的。 将军很生气地回答道：既然你已经发现了敌人的狙击手，为什么不把他干掉呢？听了这话，士兵满脸诧异： 将军，难道您疯了吗？您真的想让敌军再换来一个枪法准的狙击手吗？ 话说这天啊，有一顾客在餐厅点了一份牛排，吃着吃着他就发现牛排里有只死苍蝇，他十分气愤地把服务员叫过来了。 服务员，你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？ 服务员看了看这餐盘，然后急中生智地鞠了一躬，向这位顾客说道： 恭喜您尊敬的先生，您是本店第二位中奖的顾客，您这回抽中了本店的再来一份大奖。 期中考试成绩下来了，小明考了个倒数第一，老师当着全班同学面问小明： 小明同学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啊，你谈谈成绩落后的体会，有什么体会吗？你 小明站起来回答道： 报告老师，我的体会就是落后就要挨打。 话说这天在街上有一要饭的对一位先生说道： 尊敬的先生，可怜可怜我吧，给我100块钱让我买方便面吃吧。 这过路的这位先生听了这话特别气愤： 你蒙小孩呢，买袋方便面要花100块钱吗？ 乞丐听到这话之后赶紧解释： 是这样的先生，我是个要饭的，我没什么钱，所以我觉得批发比零售划算。 话说有一次啊，美军的一支连队开赴落基山脉演习，连队到了这儿之后就开始奉命挖掩体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一小偷从这儿路过，他走上前来拍了拍连长的肩膀，对连长说道： 兄弟，您可以放心的去演习好了，不用这么费劲的挖坑埋坦克，干我们这行的不偷这么大件的东西。 话说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财主的女儿啊，嫁人嫁了一年之后生孩子了。娘家听到这事儿之后呢，赶紧派小少爷去送鸡蛋去。哎，这小少爷只知道要送鸡蛋，却不知道这鸡蛋送过去是干什么用的。等来到姐姐家，看着姐姐手里抱着一小孩，他大惊失色，当着好多人的面，他开始训他自己的姐姐： 哎呀，你还敢生孩子？你忘了前两年就为你乱生孩子这事，俺爹差点没把你揍死，你这咋回事啊？你好好伤疤忘了疼了你。 话说有一对热恋中的情侣正在含情脉脉地交谈着。 亲爱的汤姆，如果我拒绝你的话，你会不会自杀呢？ 亲爱的，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，不信你可以打听打听，在这件事情上我一贯如此。 话说麦克先生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女朋友就非常非常满意，不过他一直不敢求婚，因为自己比较穷。这天他突然获得了一笔遗产，于是他兴冲冲地给自己的女朋友打了一电话，拿起听筒来他就冲他女朋友直截了当地说道： 亲爱的，我刚刚得到了500万元的遗产，还有一座别墅，一辆汽车，还有一艘游艇，现在你答应嫁给我了吗？ 女朋友在电话那头非常兴奋地回答道： 我当然答应了，你说什么时候结婚咱们就什么时候结婚，没问题，不过你得先告诉我你是谁。 说相遇就相遇， 天上没有星星，气氛也不像电影， 你怎么会突然冲进了我的心里？ 爱情根本不合逻辑， no, no, no, 我竟然没有抗拒你的力气， 爱就爱怕谁怕谁，有种红心的感觉，越来越快的心跳绕圈圈， 爱就爱怕谁怕谁，在彼此的怀里沦陷，快乐总要冒个险，我来不及想到明天。 喜欢就是这样，何必说也许，我不知道谁能把爱情冷静分析， 脸和脸靠得那么近， 现在我只看见你， 我的心哦，我的心，狂风和暴雨， 爱情根本不合逻辑， no, no, no, 我竟然没有抗拒你的力气， 爱就爱怕谁怕谁，有种红心的感觉，越来越快的心跳，别浪费时间绕圈圈，爱就爱怕谁怕谁，在彼此的怀里沦陷，总要冒个险，我来不及想到明天。 没有也许，没有道理，一不小心就爱上了你。 没有也许， 没有也许， 没有道理， 没有道理， 一不小心就爱上了。 谁在彼此的怀里沦陷？ 现，我来不及想到明天，爱却怕谁怕谁，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Don't stop. Yeah. Oh, hey, I got a song. Oh, I love that. Yeah, it's a jam. Are you ready? I'm ready. Let's go. 气，想找个地洞钻下去，也试着打开呼吸，让眼角透透气。有时候爱得太过用力，像失去了地心引力，跑到太空旅行的自己。Always true, she's afraid, over her knees today. But your time's coming around. So stop trying, don't stop, never give up. 为爱寻找一个梦想，雨下的再大又怎样？开始的每一场 Dream up, fall in love, 给自己留一点想象。天空是绵绵的软糖，塌陷了又怎样？就慢慢的啊哈，一瞬间就会爆炸，连自己都害怕啊哈。有时候爱得太过复杂，忍不住偷偷换啊哈，得不到一个电话，等了一天不说话，就有个事情机会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。